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张怡的散文《沙河仿古》，文学主打清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随着北京城生活圈面积的不断扩大，一些原本属于远郊的地名也渐渐常常被人们提起，比如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地方沙河。北京是一座古城，很多地名挖掘下去都有一段悠久曲折的历史。通过仿古，我们不光能发发思古之幽情，还能获得不少今非昔比的感叹。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张怡的散文《沙河仿古》，探寻沙河的历史，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北京有很多古桥，其中京东八里桥、京西卢沟桥、京北朝宗桥被称为拱卫京师的三大古桥。三大古桥历来都是交通要道，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也曾为守卫北京发挥了巨大作用。三大古桥中，卢沟桥与宛平城、八里桥与通州为众人所熟知，而朝宗桥与其附近的军事重镇拱华城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朝宗桥与拱华城均位于昌平区沙河镇，沙河为昌平区南部的平原区，素有京师之枕、甲士诸州的美称。温榆河上游南沙河、北沙河、东沙河与此汇集，因此沙河是京城北部的重要门户。旧时的沙河承载着叶灵随护大臣、住房、经贸等多种重要功能，也是明清帝王叶灵和北巡驻跸必经之地。相传明成祖朱棣曾因沙河谐音不吉利，欲改沙河为金河，但百姓还是将这条河称为沙河。沙河镇位于燕山山脉脚下，面积 56.5 平方公里，是一座景色优美、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河两岸在宋元时期十分荒凉，人烟稀少，仅南沙河北岸有少数人家居住，赖以捕鱼为生。因曾经的沙河通行只能求水过河，当地村民愿求济水平安，将村名取为安济村。这里的自然风景如画，河流宽阔，碧波闪烁，蜿蜒流淌，直向天际，故被赞为安济春流，是燕平八景中的唯一的河流风景区。燕平八景形成于明代中叶，分别是松盖长青、天峰拔萃、石洞仙踪、银山铁壁、虎玉灰金、龙泉喷玉、安济春流和居庸济雪。作为京城北部的交通要道，沙河地区商贾云集，有不少商客在此开设商铺，便出现了沙河店的称谓。由于南北沙河均商贸繁华，分别称为沙河南店与沙河北店。沙河南店为今沙河南一村，北店为北二村。明隆庆昌平州志载，南有沙河北店、沙河南店。明永乐年间在沙河兴建行宫并驻扎护军，此为拱华城的前身。嘉靖皇帝下令修建了环抱行宫的方形城池，并赐名为拱华城。明嘉庆年间， 都督谦是孙堪赋诗沙河小发，月斜犹带雨，日出见收云，凉入清交透，阴从碧树分，翻床看异药，稿素上缤纷，无限仙凡意，明香宝顶坟。都督谦氏是官职名称，即中央军事长官的助手。孙堪应是筑起巩华城后来的沙河，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在天气凉爽的春夏之交，笔者到沙河寻访古迹，虽无法体会到孙堪诗中的意境，却也能感受到沙河旧时的重要地位。巩华城位于京藏高速沙河大桥东侧 1.2 公里处，占地1500亩，东西南北的距离均为2里，呈四方形格局，是沙河镇最著名的历史遗迹。明成祖朱棣迁都于北京后，即选定昌平天寿山作为皇家陵寝，为解决北巡出塞和后代业绩皇陵之需，永乐19年在南北沙河之间的开阔地建造行宫，作为驻避之所。早年的行宫周围没有城池护卫，曾屡被南北沙河泛滥的洪水所冲毁，明廷也曾多次进行重建，比如明英宗天顺五年就曾大修，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下令于1538年5月28日破土动工，在沙河殿以东修建行宫和环抱行宫的方形城池，并取拱柱华夏之意，赐名为拱华城。于是巩华城这个南护神经、北卫陵寝的重镇建成，并同时成为皇家祭祖活动的一个安全、便于安顿行程的展业皇陵中道休憩之所。巩华城素有京北小皇城之称，共设有四个城门，其中南北西面的三座城门都在城墙的中间位置，只有东侧城门处于东墙中间而偏向北的三丈处，城门均由皇帝亲自命名，南曰福京，西曰威末，北曰展司，东曰镇辽，四城均有瓮城，现四阙门及瓮城保存完好，城墙大部已经损毁。整个福京门保存的较为完整，城墙高达9米，内夯黄土，外以青砖包砌，城墙破损处可窥视到青砖内的夯土。瓮城东西两面还各有一座闸门式的城门，东门已堵，门内设有千斤闸，千斤闸的沟槽部位保存得较为完整，城门上为闸楼。福京门的建筑制式和北京城的正阳门相仿，为明代皇帝出入巩华城的必经之路。其瓮城正中门洞上方为一石质匾额，上书福京门三字，大约是欲巩护京师之意。南门的正中上面是巩华城匾额，材质为汉白玉，巩华城三个字依然清晰。 巩华城遗址还有另三座残缺的瓮城，北边是展司门，寓意展望皇陵，思念祖宗。展司门的门额镶嵌在瓮城的大门上，保存得较为完整。西边是威末门，城门上书威末门。漠北是长城以北地区，当时有蒙古贵族把持着，此门名称寓意明廷威严远及漠北。东门是镇辽门，明王朝一直将辽东地区视为头等边患，所以镇辽门寓意深刻。巩华城的城门匾额都是用汉白玉制成，均为明朝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手书。严嵩虽为奸臣，但他的书法确实不错，而且巩华城也是严嵩建议修建的。巩华城建起后，明廷派驻军队，由勋臣镇守。嘉靖28年改为副总兵，以后又改为守备。巩华城的迎兵满额时为3000人。巩华城城墙四角均设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四门浚池处设有吊桥。在南城门的东西两侧有水门，称水关，用石条垒成。城内污水和雨水由此流入南护城河，再注入南沙河中。南门和北门各有三座千斤闸，东西门各设有一座千斤闸。巩华城内有行宫，行宫占地为 2.4 公顷，周长196丈，南北150米，东西160米，约呈矩形，夯土包砖。城建于高台之上，行宫的原址高于民宅。明林隐《沙河行宫诗》有描绘：宫殿连如云， 城楼入汉堤，寒鸦如望杏，朝夕自悲啼。行宫正门朝南，辟有三门，正中为龙闭门，为皇帝专用，两侧各有掖门，为文武大臣们出入用。东南角有小角门，为看守太监们使用。门前各有石桥，石桥为汉白玉玉露。行宫的东西北均有宫门，东门为立春门、不合门，西门为延秋门、宣泽门，北门为宁远门。行宫内布局分为三路，中路建筑为帝后子宫停放与祭祀的地方。中路依次为龙壁殿、广在宫。龙壁殿为正殿，面阔七间，进深五间，用于停放帝后的灵柩。西路是景惠殿、翠凤宫、惠祉宫。东路建有宁喜殿、华阴宫、吉祥宫。行宫东西路建筑为帝后寝宫，周围官舍为随护大臣安歇之所。行宫外的东西北三面有营房数百间，专门用于守卫官兵使用。行宫建筑是黄琉璃瓦封顶，外围墙为红色，红黄色调匹配，金碧辉煌。不过行宫于1932年被拆毁，现在只留下遗址。明中叶后期，特别是温榆河疏通后，水运从通州通过沙河可直达巩华城下，有了京北水路交通的便利，巩华城一度鼎盛。崇祯17年，黎自成率军攻打巩华城，城墙西北段被起义军的炮火轰塌，守城官兵献城投降，起义军占领了巩华城。当时城中的行宫尚存，黎自成当晚住进行宫中，并把此处作为进攻北京城的临时指挥部。清朝时，巩华城虽然仍有驻兵，但已不具备原有的作用。清朝末年，巩华城已经破败。前人有诗曰：复此佳名曰巩华，漫漫遗忘总平沙，琉璃古瓦前朝院，此外居民共几家。光绪26年，巩华城遭八国联军掠抢焚毁。2014年4月，北京市文委与昌平区文化委共同启动巩华城大修项目，目前已经开始对四个城门进行修缮。据了解，巩华城修旧如旧，未来将是沙河新城和昌平科技商务区的核心景观。 好了，张怡的散文《沙河仿古》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沙河这个地名现在在北京地图上可能很不起眼，但是通过这篇文章，我们知道它的历史也是悠久的，故事也是动人的。古代建筑能够保留至今，大多与军事目的有关，或者与皇家需求有关。沙河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拜谒明朝皇帝陵寝的需要。巩华城名字的由来可以清楚地显示这一点。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陪李北海演立夏亭》。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诗人杜甫所作的《陪李北海演立夏亭》。东翻铸造盖，北渚临清河，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云山几发兴， 玉佩仍当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永波，韵真切所欲，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异，从功难重过。唐玄宗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诗人杜甫路过济南，在这里他遇到了唐朝宗室子弟北海太守李雍，两人一见如故，便相约在历下亭中饮宴。在酒席宴间，杜甫即兴发挥写下了这首作品，其中既赞美了济南的秀丽景色与名士风流，也表达了朋友间的深厚情谊。诗中写道：李公，您将太守的车辆停在历下亭边，我从北渚经过清河前来拜见，齐鲁大地就属这历下亭年份最古老，山东的名士就属这济南城中人数最多，云山磅礴令人生发诗兴，美人陪饮更令人对酒高歌，修长的竹林带来阵阵清爽，交流的河水涌起阵阵清凉，历下亭一带所蕴含的景致让人心旷神怡，却无奈太阳落山，宴席即将散去，席间的宾客都被世间的俗物所累，不知今日一别，何时才能再相聚？本诗是一首五言古诗，特别是前四联对仗工整，精妙自然，更留下了"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名句。遗憾的是，本诗毕竟是酒席宴间的即兴之作，加之与杜甫对饮的是一位皇亲贵戚，使得诗句中难免有奉承的意味，让后人读来不免感觉作者有吃人嘴短之嫌。诗中提到的历下亭位于今天的济南市大明湖里最大的湖中岛上，历下亭历史悠久，最初本是当地官府为了迎接宾客所建，由于在亭子的南方正对着历山，也就是著名的千佛山的风景，故而得名为历下亭，取亭子在历山之下的意味。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座历下亭重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当时的山东盐运使在湖中岛发现了亭子的旧址，于是他筹款在旧址的基础上重建了亭子，后世对历下亭的多次整修也多半依赖于这次重建时确定的规制。今天的人们如果到访大明湖湖中岛，便可以看到矗立于岛屿正中心的历下亭，亭子有立柱八根，红柱青瓦，八角重檐，蔚为大观。亭中四周有木质的坐栏，亭内有石雕的莲花桌凳，以供游人休憩。在亭子的二层屋檐下悬挂着一块乾隆皇帝书写的匾额，匾额上则是历下亭三个红底金字。一年四季此地都称得上景色宜人，特别是秋季时分，湖水荡漾，清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古时候济南有历城八景之说，其中之一便是这著名的历下秋风。在写下本诗的时候，杜甫正处于人生的青年时期，尽管他刚刚遭遇了科举失败，但毕竟还是意气风发的年纪，